4008764888。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接档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立秋快乐，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儿确实是立秋的正日子， 嗯， 但总感觉吧，这秋离我们还是甚远。 嗯， 明明我还在苦夏呢，今天看了好多文章，全是贴秋膘，贴秋膘。我说这夏膘还没下来呢，怎么又贴上秋膘了呢？ 哎，这两天还算凉爽。 但是也还是有点闷热。 嗯，哎，不过一提到，比如说立秋，或者说就开始入秋了 啊， 你会想到什么？ 秋裤啊，就是凉快呀、啊， 好直接， 就是爽啊，就是开开窗户，你还得盖一薄被子， 哦、 哎，有点那种干爽的感觉。 嗯嗯嗯， 但这一点没有。 哎呀， 一点没有。 哎，其实一提到秋，哎呀， 你想到啥了？ 想了好多 啊、哦， 比如说第一。北京的秋天是很美的， 一定的， 马上就要进入到特别美的季节了， 嗯、 这是一个。贴秋膘也是一个啊， 也是。 然后再其次、咱们经常说的什么春有百花啊，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哎， 你看形容的都是最美的、最美好的那些画面， 是的， 多好， 是的。所以目前还没有看到那样的美好画面，但秋天这个秋字它就来了。 哎，是的， 总感觉给的有点猛，这一棒子打的有点懵。 是的，但是今天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预告的那样，今天我们立秋，但是不能跟大家说贴秋膘的问题。 是， 我们要聊聊喝什么茶可以刮油呢？ 先画一画下纸，再贴上秋膘，不着急。 是， 等那秋风扫落叶的时候、 哎， 温度下在了十几度左右的时候， 嗯， 那时候咱要聊一锅子，熏着这热气，外边， 哎呦，刮着西北风， 看着那风，哗，那树叶哗啦啦啦啦啦掉下来，多爽！这边吃着满头大汗，一出去跟进了空调屋一样， 哦， 这才叫秋天的感觉。 好吧。我们来问问今天的嘉宾，一立秋了之后他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 对，茶文化专家，非常年轻的北京史地文化学者，也是非常年轻的，还有一本畅销书叫《茶经新解》，杨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多杰，一立秋了你脑子里先想的都是什么？ 秋茶。 啊，秋茶。 嗯， 你作为一个北京孩子，应该一立秋你就哇、哦、该逮蛐蛐了。 那是我们这时候生活，你现在上哪儿逮蛐蛐？逮蛐蛐得有砖头， 嗯， 你没有点砖头堆，它那蛐蛐在那儿待着呢。 啊啊，是。 现在你都抹平了水泥路了，那哪上哪儿逮蛐蛐去？ 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啊，那还是啊，那就是刚才我们讨论啊，驱车多少来着？ 一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能到的啊！ 嗯、 你进来之前正说这事儿呢、 嗯、 啊！这我想着到秋天呢，我们这茶叶生产又该提上日程了啊！要有这个秋茶， 嗯， 我们知道这个四季呢，理论上都可以产茶。知道的比较多的是春茶，说的多的也是春茶。原因呢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个国人呢，从会做茶、知道利用茶树的那一天起。做的就是春茶， 嗯， 在很长的一个时间范围之内，多长这范围之内呢？可能大概从，有做茶的历史开始，一直到唐宋甚至元和明代的前期，都只做一季茶，就是都只做春茶， 嗯，这不都是绿茶吗？ 都是绿茶。到后来慢慢的，随着我们叫培管技术的提高， 嗯， 就是。 或者栽培技术的提高。 对了，这个动物上叫饲养，我们这上叫培管。那你这个饲养的好了呢，这动物它长膘，长膘它就出蓝绿的就好。那从我们这角度，你培管的好了呢，它这个茶树长得就健康，那就可以不止采一季，那就可以采两季，甚至是多季。那么从春季就开始发展到另一个季节，就秋季。所以最开始春季的下一个开发出来的季节的茶就是秋茶。 那到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冬天有冬片，夏天也有夏茶。那像我原来给大家介绍过的四季春，名字里就带出来能采四个季，其实呢原来叫六季香，这能采六个季， 我们俗称的快消品。 哎，反正就是长得比较快吧，这种茶。那么所以我一想秋茶呢，现在想到的就是该做这茶了。那这种茶呢说好不好，如果做得好可以跟春茶媲美。 哦， 嗯，夏茶很难，夏暑茶是很难的，个别品种可以，但是秋茶有一些做得好的可以媲美。为什么我说可以媲美呢？因为你要问题了，就有人讲究一点人就该说了，我可能爱喝秋茶甚于爱喝春茶，那就是它更讲究一点了，它是风味有所不同。 嗯， 等真到了秋天，真把那秋茶做下来了，我再具体给您聊。这今儿刚才两位主持人说，我就想起来了。 嗯，一会儿咱们可以细致聊一聊何谓秋茶做得好。 嗯， 怎么算做得好， 好 是吧？一会儿咱们详细的聊一聊。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一款茶。 嗯， 这个呢也不是这个陌生的茶啊，也是之前老熟人了。叫泰姆逆茶， 非常好，非常好， 使得太好了， 嗯，翻译线长一致嘛，这个泰姆逆茶，而且今天呢比较特别，这么一个好日子啊，我们呢分享茶的方式也有所升级和改变。 是的， 嗯， 因为我们在我们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的公众号的头条会推送了一篇内容， 对， 然后呢您通过扫描这篇文章最后的一个二维码添加我们机器人的微信，您就可以分享到今天的茶叶了。 对，我们叫单机联系啊， 嗯， 机器人上门也不用上门服务，上机服务啊，直接在您的手机里边一对一的服务。 真难听。 您关注怎么关注啊，我简单教教您。第一，首先要关注咱们的微信啊，微信公众号，方式也非常简单，在搜索内栏里边直接搜索 CHWL876， 就是吃喝玩乐的首字母加上876。然后今天咱们推送的第一篇文章，您上面看一看也可以啊，也是关于今天咱们聊的一些内容，查的内容，翻到底下之后有一个阅读原文，点进那四个字儿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那不是别人，那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机器人的手机啊。 是的， 您直接添加它，我们就可以单机联系，单线服务了。 哎，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应该是没有关键词的。 啊，对，今天不用回复关键词了，咱们换一种方式。 嗯，我说一句啊，这个刚才说头条那个文章，这个刚才我们跟那个咱们编辑石宇老师我还商量 啊， 用的这篇呢是一个带图画的。 是，就你那个多聊茶的那篇文章， 带动画。 那个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很骄傲，这是我们学生自己画的。 哟， 我们这学生真不大，是个00后。 哟， 00后， 哎呀，就这么有才呀！ 哎，画出了这个白茶的工艺，那手绘的，所以这个也是有意思的地方，看起来比较寓教于乐。 哦， 还好吧？ 啊，还好吧。 你这岁数的时候你画不成这样，你知道吗？ 对，这个水平还没有超越我们俩。 对对， 啊，这 是 大 蜡笔 啊， 真的是啊，哦，不过挺有意思的 啊，那是， 啊， 你画不出这童真劲儿来。 配色还是不错， 你看看人家 该是绿的就是绿的， 哎，不错不错不错， 挺好挺好， 不错， 好好好啊，大家就关注这篇文章， 得鼓励孩子一下， 看一看咱们小朋友们画的这画， 也不小了，也18了， 嚯，也成人了， 把这篇文章瞬间拉到最后，哎，就看到这个您可以扫的这码了。 对对对对， 画是白画的。 没有没有，还是挺好看， 嗯， 还是挺好看。 哎呀， 也是跟白茶有关的，是白茶工艺的制作。 是是， 哎呦，这还是一个美正在美国上学的小朋友。 是是是是是， 哦， 学的就是艺术呢。 真好真好啊， 嗯， 哎呀，真是有才人呢。得嘞啊，今天分享茶的方式有点特别， 嗯， 一会儿呢我们也会一直在告诉大家， 嗯， 别着急，你说我怎么回复看不到别的东西了，今天有一些变化啊，咱们慢慢适应。来吧，咱先说说刚刚我说的那问题，就是你说秋茶，当然跟今天的茶可能没什么关系啊，秋茶怎么做算是好啊？ 嗯， 这好怎么分？是后期做还是它那采出来就不一样？ 对，你说这问题还真跟今儿这茶没什么关系，因为今儿这茶是典型的春茶，它吊着个儿 啊。对 啊，秋茶是这样啊，采两季茶的话呢，就春秋两季都可以采。这个呢，大伙儿可能不从事这农业生产，我给您简单的介绍，是这样，茶呢是属于四季常青多年生长的品种。那就是说它首先来讲四季的叶子都是绿的，那不受病虫害的影响，不变黄， 那受了病虫害，那难说了，他枯萎了，或者他就得了这种病了，那单说理论上是四季都是绿的，绿油油的，那么又是多年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春季采完了之后，那三个季节理论上茶树就是一个事儿，休息。 嗯， 人说休息，那茶树呢就是说积攒力量，准备第二年春天再萌发。 嗯， 但是你培管的好的话，其实你算从春季到秋季隔了一个整季度呢，这茶休整就可以了，就是整个的茶萌发状态就已经又很好了，小芽也出来了，小嫩叶也出来了，采摘的时候其实跟春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嗯， 完全可以再采一季。说那那口味上呢，口味上跟春茶是有区别的。 嗯， 从我讲的口感，我觉得秋茶比春茶略薄，薄啊，就是说口感上的薄厚度，它要薄一点，薄一点，你可以从好的角度理解，或者从优雅的角度理解呢，就是轻柔一些。春茶呢，相对来讲它的饱满度好，滋味就会浓厚一些。但是秋茶很多人认为，尤其是乌龙茶，绿茶很少做秋茶，乌龙茶做秋茶做多，香，香度好。这个时候比较适合品饮的一个一类人群吧， 嗯， 啊，就比如这类比较嗜香的人， 别瞎指 啊，我他指一般人看不见，他就是这一类的比较嗜香的人群，他就有一定的吸引力啊， 哦， 那可能耐冲泡程度上不及春茶啊，那毕竟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时间段采摘嘛， 嗯， 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还是这么认为，耐冲泡程度只要达到一定程度以上，都是优异茶的表现。那不一定说我一定得二十冲，它22冲这就最好，还要综合的判断这件事儿。 对， 哎， 因为我倒是觉得，既然春夏秋冬其实都是有一些优良品种，就是各具特色。 对， 你也不能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什么时候是好 啊，不能这样讲， 对， 不能这样讲。 这就类似于，比如说啊，那个我们想弄一个大数据啊，类似于说，哎呀，这个孩子，哎呀，学习太好了，他几月生的？哦，那看来这个月份生的孩子都聪明，也不能这么笼统的说 啊，对，不行，它是比较综合的判断， 对， 不能够太武断了，这种事儿就有点像咱们吃，你说春笋和冬笋，一个道理，它这都是不同的做法就是了嘛，那你有不同的烹调方式， 嗯， 包括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 嗯，那就可以了呗， 是， 嗯 嗯，好的啊，今天啊，咱们除了聊聊这个啊。 嗯， 咱还聊一个话题，我觉得是可以开始聊了。 嗯嗯嗯， 因为我已经看见市面上有卖圆圆的月饼了。 哦，你不是，哎， 我不是都买了一个了吗？ 你，哎，他为了尝鲜他买了一个。 啊， 嗯，人家都卖他了。 一个都卖不了， 现在 因为不是礼盒的， 礼盒的现在还没出来呢。 对， 嗯，正在做。 他就类似于，比如说去王师傅啊去买， 嗯， 啊，那个萨琪玛我来四个。啊，那蜜供我来仨，哎，您再给我单拿一月饼， 哦， 可以， 哎， 哦， 就是这意思， 哦，那可以， 因为你看啊，什么时候这个我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嗯， 什么时候是中秋呢？ 下个月的月底吧。 这么晚呢？ 那是啊，因为我都看了，休息日是6日1三天。 这么早就有月饼也不太合适啊，但是一开始咱们可以想想，中秋除了送月饼啊，咱也可以 送点茶， 哎。 哦，想这话题了， 哎，引上来多不容易啊，嗯！ 那我是觉得你抛开中秋，这茶是什么时候都能送的。 哦， 不是，因为中秋节嘛， 啊， 花好月圆， 啊啊啊， 所以你想送一点茶，然后比如说敬长辈呀， 啊，那是 敬师长啊，然后去看个人，因为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对， 但是你得送的合适， 嗯，对对 对, 对 吧？这个也很重要吧， 嗯， 尤其是休息三天， 对对对，而且茶跟月饼挺配的。 嗯， 月饼， 哦，茶点， 对，就不介意大家不建议啊，不是不介意多吃， 嗯， 是不建议多吃， 嗯， 是不是？ 你这可反着劲儿了。 当然能吃，不介意吃多吃， 啊， 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建议您多吃， 真难说， 吃完老揣着难受， 啊， 是不是？ 对， 您弄那么一小块， 嗯， 就着茶当茶点了，多好啊， 嗯 嗯, 嗯。 所以这时候送什么茶，它不像春天，咱们有的选。那个时候你送茶，那就送点这个尝尝鲜呗， 嗯。 但是你说这日子口送什么好呢？这确实有点头疼。 嗯，这个如果非要配着中秋啊这个时间段来送的话，你要考虑到几个问题。 嗯， 一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说我是不是再顺便的拎个点匣子，或者说弄个月饼盒子啊，这种情况是有的。 嗯， 那你就要跟这个月饼有个遥相呼应的感觉。还有一个方面呢，你就想这个中秋呢是个小长假，小长假呢是不是就得聚聚， 不管在家里拒绝上外边拒绝，那总要比平时呢多了这么一个大吃大喝的由头吧，咱就这么说吧。现在这人呢都脆弱，吃不了那么好的东西，真的，它不像以前的狼吞虎咽，现在以吃为负担，它现在都是小而精， 以吃为借口拒绝。 哎，对了对了，其实吃不是主要的项目了，但是一不留神就吃多了，咱现在人可爱吃多了哈。反正以我个人是这样，吃不吃就吃多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这个茶是不是又得跟你最近的这段生活相配套？ 对， 这就是两个配套的。 对 啊，咱一个一个说啊。 嗯， 先说比如说咱们那个跟月饼配，跟月饼配，月饼呢它甜口的多，它就是我最爱吃的那带蛋黄的那个呢，它也是甜中带咸，它那片的莲蓉它是咸甜的嘛，它里边那蛋黄是咸的，总体是一个甜口的东西。配什么茶比较合适呢？我个人认为是两种，一种呢是白茶类，一种是红茶类。先说这红茶，红茶跟所有的点心都搭调啊，跟所有点心都搭调。 一定吧？那比如说小胖爱吃咸的，里头带肉的。 啊、哦，那他不喝茶也行，他不喝茶也行，他就吃就行了，他跟我们不在一个事情上啊。 哎、 那个我们说这一般的点心，你比如说西式的，还有曲奇，啊，蛋卷儿，咱中式的就是各色糕点，南北点心都可以算上。它跟红茶类的呢，大家就比较融合，因为红茶本身带甜，又有一定浓强度。你太柔的茶，你还是盖不过它这味儿。这红茶是有浓强的，咱们讲红茶三点要素，浓强鲜嘛，它具备。所以有的时候我还也是很偶尔啊，如果说今儿吃个点心，还愿意配口红茶，自己给沏一口，就这么喝。红茶类的适合，白茶类的呢，它清甜。你知道这个喝这个吃点心是最容易上火，因为它甜度高，糖分高。咱们说吃完了吃多了上火。所以你喝白茶它就比较往下拽这火气，你跟它这个高油高糖的这种点心，凡是点心的一定是高油高糖啊，跟这个就会比较搭，它往下能够拽住它这个调性，让您的身体不至于不适，又享受了点心又舒适的程度，它咽吐沫了啊， 它饿了 啊，是 不是？昨天我们聊的是那个奶油的棒，奶油牛角，新桥三宝乐的， 那你吃过吗？ 是吗？ 那肯定吃了、 哦、好吃 好。聊完了之后我就有点想吃， 去了 班就 赶过去，已经关门了、 哦、 然后呢我就去我们那儿有一个点心店，其实也算是老店了，叫老莫、 嗯、 正好有那拿破仑，还剩那么几块，马上要关门了，我说哎，那来两块拿破仑，回去之后哎呦好吃极了。 对，你吃那个应该就点红酒， 没，我还真不泡的茶 哦， 泡的是那个蒙顶黄芽， 嗯， 泡的那个茶， 嗯， 专门泡的稍微的浓一些， 嗯， 哎呦，就是那点心，甭提多好吃了。 晚上来两块拿破仑， 别，他晚上遛狗累 哦，是是是， 对，我是吃完又遛， 是吧？那狗累，你知道吗？狗遛两回能不累吗？ 好好好，来，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了。比如说文涛说 啊， 机器人加他了没理我，别着急啊，因为我们换成了这么一种全新的方式， 是 可能机器人比较忙。 对 对 比较忙，您别着急。不过呢、今天我们分享茶的方式呢再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第一呢，您要看我们车玩的大搜索公号当中的推送的那篇多聊茶的文章， 嗯， 然后看完了这个图文并茂的文章，一直到最下面会有一个码，可以叫条形码吗？ 对，二维码。 哎，二维码 还是有差距的啊，这有区别、啊 哎、然后您可以扫一下这个呢，就可以直接加我们的机器人了。 对对对， 哎，然后就可以分享到我们今天这款茶，叫泰姆逸茶。 泰姆逸茶 是 一会儿咱们也来说说今天这泰姆逸茶，可能大家会熟悉，但估计也有新朋友 来。那当然了。 而且呢，一会儿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我们呢也看看有没有更简便的方式能让大家得到这个二维码， 可以， 好不好？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哎，先说说咱们这泰姆益茶呗，因为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这是洪森说的，为什么喝那泰姆茶嗓子疼，感觉就是干疼的那种， 会吗？ 我觉得一般不会啊，咱先说说这茶， 先说说这茶， 有时间哈， 嗯 啊，这个我这么说呢，是给新的听众朋友说，因为咱们很多老听众呢，打16年就喝这茶。16、17、18一直就喝这茶的， 嗯， 这个是白茶。首先先给您说，福鼎白茶，用料比较特别，这个我多次跟您提过，它叫土茶的品种。福鼎现在种的比较多的是福鼎大白和福鼎大豪，是我们国家级的优良品种。这土茶品种呢，您还记住了，它就是土点，它不算优良品种，它是地方品种。 嗯， 为什么没推广开呢？产量比较小啊，产量比较小，做出来的茶呢，条形不够肥壮。但是它的滋味非常的好，所以现在总是有那么一小片地儿啊，我留下来就没有换成这个大白和大豪，还是种的这个就原来的泰姆，就是这个土茶的品种。这茶甜度好，香气好啊。但是呢，我就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点吧，我只能说是，那么再说这个名字，这名字就怪，一念太老。啊，这个念泰姆啊是什么意思呢？是当地的一个地名，就是白茶的发源地，叫泰姆山。泰姆山现在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嗯， 您到当地啊去访茶呀，或者说去出差呀，人当地人一定会招待你上那儿去玩的。啊，门票挺贵的，100-几十块钱。 哦，不用解释， 那还行。 啊就是、那我得说一遍， 环境好就行。 啊、哎呦，你看你就是没花钱，这个那确实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它是闽东山脉的特征，它和咱们宁宫，比如说爬的华山，或者说黄山、泰山，不一感觉，确实有区别。它面着大海呢，它又有个风格，它确实有个风格的。因为咱北京人去还挺新鲜的。它那个泰姆山是什么的发源呢？是白茶的发源地，所以又叫白茶祖庭。现在您去看呢，还有那个景点，所以这个茶叫泰姆益茶，是起了这么个名字。哎，那做的时候呢，又有了当地土做法。 先说到这儿， 好， 咱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是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七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今儿是立秋的正日子，但是这天儿好像还是有点闷热呀。什么时候才能凉爽起来呢？ 最近因为是降雨比较频繁啊，空气湿度很大，所以感觉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那么，先来说一下北京呢，就是预计呢，今天夜间啊还会有一次啊降雨天气过程。也就是说全市性降雨呢，从夜间的11点以后开始，到明天中午前后啊逐渐的减弱结束。这个降雨过程呢，雨势不会太急，全市累计降雨量呢在中雨的量级。那么10号夜间开始，包括双休日啊，这个北京会再次迎来一轮啊这个降雨天气。那么未来几天这个降雨频繁，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加大，所以最好是不安排啊到山区游玩了。整体上看呢，从气温情况看，就是未来几天阴雨天气的时候啊，这个气温一般在26到27度，不下雨的日子呢，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这个高温闷热的这种天气啊就不会重演了。再来说说全国的天气。那么明天呢，东北啊主要是吉林长白山旅游景区啊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到长白山旅游要注意防范。另外就是10到12号，东北华北啊还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这个一些降雨呢，使得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高温酷暑天气啊将会结束了就。那么此外，未来3天呢，受季风的影响啊，在四川、贵州和云南有大到暴雨，这些地方啊，山高路险，地质灾害风险加大，最好不安排旅游。那么说，再来说说全国这个高温的区域，未来几天呢，主要是在陕西关中一带、黄淮到江南的中东部地区啊，是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像浙江、江西和福建一些地方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这个天气是十分闷热的，户外旅游也不舒服，而且在当地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啊，防暑降温了。主持人， 好，最后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现在这雨也比较频繁，但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了，这算秋雨吗？ 不能算。现在虽然说是立秋了，但还谈不上是秋天到来了，毕竟现在在中伏里边嘛。 得嘞，好嘞， 是吧？ 感谢您的分享，感谢您的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版，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也是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 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泰姆益茶。 你这鼻音还真好。 这个今天分享的方式不太一样、有点意思。这个一会儿再告诉您怎么能够分享到啊，或者先跟您说说吧。啊，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今天呢，我们第一条推送啊，里边有非常漂亮的画，这是多杰的学生， 对， 是 图文并茂 啊，图文并茂啊，这个您可以看看，看完之后呢，拉到底下有一个阅读原文，直接点那四个字，或者是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已经设置好了是吧？就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机器人"这三个字，您就可以收到一张名片，二维码名片，就可以加这个机器人为好友。好多人说是不是机器人单身想要脱单呢？是的，你如果有好的可以介绍一下啊，真的是这样的 啊？真的吗？ 真的， 两码事儿吧？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啊啊啊！ 如果能兼得，是吧？其乐无穷也、啊。这是其他的事儿啊。先把您查的问题解决了，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机器人”这三个字，您就收到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是咱们的机器人，您直接加上它之后。具体怎么这个分享啊，怎么购买啊，等等等等，您就直接问他就行了。如果有想介绍对象的也可以问问他啊。最近先别聊，晚上12点之后。 那要这样的话、把多杰也放进去得了。 你看这个节目的性质就有转变。 挺好的。 那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嘛。 吃喝玩乐他站在。 挺好的， 嗯，他站在挺好的这条 都说好了，分享， 对对对对对 啊，来来， 另外呢，今天咱们还有奖品，这个奖品非常棒啊，而且今天好像数量还蛮多的，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块钱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这一套呢，应该是听众朋友可以带两位一块儿，比如说我带着维哥，维哥带着他老婆。啊，我们三口也不是，我们两家人两套票可以一块儿去啊。电话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对，不过呢，在这儿还得提醒大家，您在我们公号上就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您的真实姓名再加上您的电话。 对， 我们手头上的富余票还是蛮多的、所以我只说到这儿了、就看您发不发了。 对，之前有点抠门、然后我们反映了一下，人家说好的，这个就多来了点，所以大家想去马镇转一转玩一玩的，想得这免费的套票的话，直接发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而并不是说100个人发我们就给两套，没没，我们这 也是数量有限啊，也没有那么多啊。好， 关键词机器人， 机器人啊。 好， 来吧，接下来咱们接着说茶啊，泰姆益茶刚刚咱们没聊完，是不是？ 泰姆益茶 刚聊到了自然保护区泰姆山， 我以为你要说自然保护区太贵了。这个 实话呀， 啊，是不便宜啊，现在都这么贵，上星人一瓶子那几星级的都不便宜，但是去一趟呢也算物有所值，看不同的景色嘛，这不就是我们出门的一个比较核心的目的嘛。好，说这款茶泰姆益茶，用的茶不一样，用的是土茶的品种，白茶现在用土茶做的几乎就没有，因为基本上都换成了 富鼎大白和富鼎大豪，就是说白了树换了。给您讲这道理，像什么呢？有很多朋友说，哟，这西红柿吃的跟我们以前不是一个味儿。那最关键原因，它是因为不是一个品种，它跟以前那西红柿品种也不一样了，就是树的品种。那西红柿不叫树了，苗了，它的品种不一样了，这是肯定。跟桃、西瓜都一个道理啊。所以我讲这茶呢，我一说大伙儿就乐。我说这茶没什么神秘的，都是农副产品的一种，它得遵循农业规律。我一给您讲，您理解就行了。尤其是上年纪一点的朋友，还有参加过农业生产的，您就理解。它这品种特别，工艺又特别，用当地土茶的工艺。什么叫土茶呀？自家人喝的茶。你说你很多人你就问说，哟，你们当地这喝银针还是喝牡丹啊？不行，不舍得喝。当地人喝的都是这个土茶的品种，茶摘回来要简单的做揉，简单的揉一下， 然后晒青。 哎，这样的话，整个茶汤的口感和甜度就都上来了，甜度、润度就都上来了，而且还能做到什么呢？久泡不苦。再有一条就是去暑消夏是最合适的，因为在当地确实比较热，你像福建这地方多热呀。那当地用什么呢？要我看都是大个的桃的这种壶吧，就算是，就姑且它有嘴儿，算它是个壶，但这壶没瓣儿，有四个耳朵。那四个耳朵干嘛的？拴线儿的、 哦、 啊，四个耳朵拴上线儿。有为什么拴线儿？便于你抬着上田间地头。 嗯， 哎，有的直接就抬走了，上田间地头了。说这一壶有多少呢？小一点的那壶能装五升水， 哦，也不少了， 不少了。大一点的壶得奔八升往上装。 哦， 就这么。大把茶往里一拽，水往里一泡，开始喝的是热的，后来喝的是凉的，还是冷热均可。其实我们到当地说哪有那时间，有很多人把这个做茶呀或者说仿茶这事想的那很浪漫，说到当地山好水好，拿出那个好的茶器来泡一泡、 嗯、 没有，基本上都是喝的这大瓦壶里的茶。但是我跟您说真的，甘甜解渴，它自有一番风味。有的时候我认为它可能比这银针比牡丹，哎，它还有自己的特色在其中。所以我从2016年开始跟大伙儿我介绍这个泰姆一茶的这个品种，因为这个几乎是没有的，哎，只是当地人做当地人喝的这么一种。我们有的时候还有点这种想法，就特想问问，哎，你们吃的都是什么呀？或者说你们当地喝都是什么茶呀？咱们老爱问人家这个，因为那肯定首先来讲这茶比较的养生。 当地喝花茶吗？ 不喝。 为什么呢？ 不喝。他们跟你不一样，不喝花茶。花茶一般都是，销售出来 的、 哦、对对对、 啊， 销售出来，销售到北京给王老喝的，有区别啊，有区别、哎。所以这个茶它有特色，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对它呢有感情啊。我记得每回老同学问哈，就说他这怎么还没有啊？但是这量有限，一年就是哦，今年这是当年的新茶，2018年的春茶。 哦， 您就是上一回分享的，那应该是几个月以前了，大几个月前了，那还是2017年的茶，因为当时我还跟您讲，我说春茶没做下来呢。 嗯， 现在这是2018年当年的茶。 明白。 嗯， 那也就是说，今天的这泰姆一茶实际上还能再搁搁。 哦，对了，还有这个问题，就是它依存于其他的白茶的定律而不变，就是说它可以久存久放，而且和月上风格不一样。我每年都存一点，看风格的差别。我告诉您，我现在存的，比如15年的、16年的，有区别了，已经有差别性。 是汤色呀，还是口味？ 口味比较明显的有区别了，因为汤色它已经比较红润了。 嗯， 口感上来讲呢，醇和度就会提高。 嗯，好，我们今天分享的茶呢，就是泰姆益茶，关键词是机器人。 嗯 啊。 怎么听怎么变， 弄得就跟要分享机器人似的。 是是是，就一个不够分享 了。 另外大家有什么茶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今天虽然咱们分享了泰姆一茶，另外咱们聊的是送什么茶。 对、 啊、这个当然如果您有别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过来，比如说人生几步就说了，说那个多宝宝，云南的月光白是属于哪种茶呢？和那个比如说月光白和福鼎白茶区别在哪儿呢？ 用的料的区别。福鼎白茶刚才我跟您讲了，少用土茶，用的很少，基本用的福鼎大白或者福鼎大豪。那云南的月光白呢，一般情况下运用的都是云南当地的茶叶品种。 嗯 啊，这个很正常，您这么想，这个茶原来没有，跟谁学的呢？就是跟福鼎白茶学的。就是这么跟您讲吧，当地的料 福鼎白茶的工艺， 嗯， 它是一种结合，或者一种嫁接，或者叫一种创新，所以它属于创新茶种类。说那这茶怎么样呢？因为我经常喝过啊，应该还是在七八年前的北京比较流行过一阵儿啊，流行过一阵儿。 嗯， 这个茶呢是这样，口感初喝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呢有问题。我跟您讲问题啊，好的地方您一喝都能了解。第一个，这种茶能不能久存？存疑，不是一种茶树品种，它是不是也适宜完全按照这规律来办呢？我觉得不是。那我也自己有存，我这给自己也有存。我个人觉得我存的是14年的，那去年我喝过一回，我去年我拿出来喝过一回，我觉得不如14年的时候好喝。 哦， 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为什么要存茶，要越存越好我们才会存，它如果越存不变的话我都不存它，那我每年买新茶就得了，我干嘛存着它呀？ 嗯， 存就是为了它变好嘛。但我觉得这个茶新茶，就那个月光白新茶，要比存了几年好喝。但就首先来讲不适合久存，第二点来讲呢容易浓强，浓强度容易高，因为茶树品种有所不同。它是不是适合完全照搬福鼎的这个工艺呢？我认为需要修正，咱也别一竿子砸死。但是您说完全按它那来不行，你得适合，咱不说适合国情，就是适合茶情，你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辩证的态度。 嗯，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摸索，还需要摸索。 哎，多问你一句，你在家里不是也说自己存茶吗？ 嗯， 那你说那么多的茶，年份月份有都不一样，你不可能说哎呦个个都是宝贝儿，我记得都清楚着呢，哪年生的哪年什么的。我相信你肯定都会有一个，比如说拿个便签儿，或者拿笔在那个茶袋上去标注，会吗？ 会要标出来。因为说实话你单独让我看我看不出来。很多人说杨老师给鉴定一下这是哪年的茶，咱发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眼，我能告诉您大概它是五年内的十年左右的，或者说我觉得您这是个新茶，就这一两年吧。您让我具体到年份上，我跟您说我没这么大本事，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也没有这本事，因为它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或者说需要一个长线的过程能看得出来。那五年的跟十年这俩搁在一块我能喝出来，五年的跟六年的搁在一块我也不怕您笑话，我喝不出来。谁要说谁能喝出来，我认为这存疑，它的变化很微妙，而且这种变化还要受很多事情的影响，比如说存储的环境，那可能南方比北方走得快一点，那五年的喝着像六七年的，那咱北方干燥一点，或者您存在陕西了，您存在山西了，它地儿干，它干可能六七年的像五年的效果，它还得辩证的再判断，我们只能看个大概趋势。所以刚才我们花花老师说的是对的，我也会很仔细的写在袋上啊，贴上便签啊，便于记录嘛，啊，这是一定的。 对，多宝宝确实非常仔细细致的一个人，啊，去他们那儿哇，好几箱啊，这一箱08年的，这一箱09年的啊，写着一白字儿，啊，那都是里边放的可能都是茶。 我呀，那都是暗号，我就怕你们去的人，你们摸一把。 是，我还真打开看了 啊， 不是茶，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啊。 故布一阵啊， 可能是啊，就是08年穿的衣服，白色的 啊。08年那会儿我好穿白的，那会儿我瘦，现在我好穿黑的，我胖。 真能聊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茶方式呢有一些特别，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机器人三个字，不是说今天这款茶叫机器人啊，是因为今天呢咱们发完机器人之后您就会看到一个二维码，这是机器人自己的二维码，您扫它之后就可以加机器人自己为好友，然后呢机器人就给您有一些这个分享茶的步骤。有些朋友说怎么不理我，怎么还加不上，您别着急，他毕竟是个人，不是，他毕竟是他虽然叫机器人但他确实毕竟是个人，所以呢他得慢慢慢慢处理，您先别着急啊。今天因为您都加上的微信了，所以一直沟通都没问题啊，随时随地都好的。另外呢今天咱们还有一份奖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您的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漫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号来看一看马镇什么样子。 是的， 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 对， 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像毛毛等很多的听众都说怎么得到这个套票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您发上您的真实姓名，再加上您的真实电话，就有机会 得到这个票。而且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因为我们手头这个票还相对多一点， 对， 命中率也会高一些，所以一定把您的电话和名字发上来就可以了。 确实好多朋友在发，这个您等短信或者是电话通知您，您别着急啊，可能不会每个人都有，但是可能面还挺多， 对，命中率会很高 啊。我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也有好多朋友在问今天这茶的，就比如说梦里看见， 对， 就说了，哎，咱们这个泰姆茶是不是也可以冷泡啊？他说他曾经冷泡过一次，味道也不错，有那种淡淡的香味儿。 嗯。您说的对，是可以冷泡的，没问题。因为这个白茶类的其实都可以冷泡，看您个人的口味。您比如说我觉得淡淡的香味好喝，那我你就保持这投茶量。如果你觉得哟这有点太淡了，加一点，因为它本身它这种冷泡法是一种低速的，就是相对速率比较低的析出这个茶中的物质。您如果想让它比较快的有口感，或者说把这个物质能出来，那我得多搁一点就可以了。就是这么个情况，冷泡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还是这句话，就是说每回给您分享一款茶，还是跟着这月份走着，跟着这个节气走着，跟着这时间段走着，就是这个时间也适合喝。您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很多有16年的17年呢，我也提醒您，您可以翻出来喝一点了，这个时候正合适。 对，当然再聊两句闲篇啊，因为今天不是立秋嘛，就像小胖说的，朋友圈里全都是说各种各样的贴秋膘。但是在我这朋友圈里头有三个人说这个贴秋膘确实，哎呀，说的我真是不能自己。第一个就是杨大爷。杨大爷你看了吧？ 看了， 发的那个 他那是秋膘吗？他那是肥肠， 肥肠面 啊。 哎呀，我一看就受不了了。 嗯， 我真想问他哪家店啊？ 嗯， 好吃吗？ 觉得不像北京。 真的吗？ 我觉得不像， 感觉应该是。 是吗？ 应该是。 哎，真的，下节目我可以 问 问。哎呀，那大碗肥肠面，我天哪，看的我都受不了。 嗯， 另外一个是那小谷。 哦。 啊，就是吃了会微笑的那个， 对， 那个甜品店的店主，他发的那个肘子，哇，切好片的。哎呦，天哪，我一看也受不了了。然后第三个是我另外一朋友，是搞金融的，他发的就是素包子，说哎呀，我就吃点粗茶淡饭，就子当贴了秋膘吧。 你搞金融现在都这么惨的啊？ 不，两码事儿 啊。我说呢，我是吃了素包子了。你看， 不是，就是人的意思就是，是不是贴秋膘不重要，但是要。要参与到其中 啊！对对， 是这意思。 我今天就参与了，我早点吃的酱肘子。嗯， 嚯，你猛点吧！ 哎，我们家酱的可好了，真的，这回做的手艺特别好。我着重的，我今天赞不绝口提出了表扬，非常好，就是说、 哦、 啊，你也别去了，没有了，就昨今儿点渣子我都给吃了啊！ 我也吃了 啊，你也吃了啊！ 我中午买的烧饼， 哦，加的， 专门拿微波炉自己让它打了一下，中间热热的。然后去超市 买了一块那个 天福号， 天福号， 嗯， 然后人家说您帮我切着，人家说哟我这切不薄，我说就不要薄的，厚厚的切啊，夸夸那一大块往那小烧饼里边一夹，吃了仨烧饼，那肘子没吃完， 哦， 吓我一跳， 哎、 我以为吃了仨烧饼肘子没了， 是那就全吃，那叫全吃了， 切的太厚了也是，真、是夹不进去， 哎呀。 这个老曹看了那个咱们推送文章 啊， 人说了说人雨欣那画的可不是用的蜡笔啊，那明显是水溶性彩铅， 哎这叫内行，这用的是彩铅， 请问跟蜡笔有啥区别？ 蜡笔是蜡笔，你看马上就要说出大家就要纠正你们蜡笔跟彩铅是完全不一样，彩铅是一种铅， 彩色铅笔 的一种技，就是一种风格吧，应该说是、 哦、 蜡笔像画吗？蜡笔画了这么细致吗？ 哦， 也可以， 是不是？ 也可以。 那你明儿给我们表演一个， 也可以啊。这位朋友叫开心，他说我呢是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忠实听众，想问一下多宝宝，金坛雀舌是什么茶？他一直以为是白茶， 绿茶。金坛雀舌是绿茶。金坛现在是归哪儿啊？好像是归常州。常州下边的，我没记错啊，是常州市下边的县，就是金坛县。金坛县可出名人。啊，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大伙儿都熟悉的人物，叫华罗庚。 嗯， 华罗庚就金坛县出的、 哦。 那明清两代出的状元就太多了。我怎么那么熟悉呢？我老师是金坛人、 哦、 啊，所以每年也都喝一点这个金坛雀舌，是绿茶的一种，而且是细嫩绿茶。以前没有，是解放以后来创制的这种叫名优绿茶的一种。 嗯， 江苏的名优绿茶。 哎，今天既然咱们聊的主题有这个宋茶哈，咱也问问那个名字到底都怎么来的。 可以、啊、 比如说这金坛雀舌 可以、啊、 当然原来咱也说过有什么地名加这个名的、咱可以找点那种名字特好的、有那吉祥寓意的、现在还有的啊，咱可以作为宋茶嘛。这个一说送什么呀、你说狗骨脑不合适，鸭屎香不合适，那送点这种寓意比较好的茶，同时也得好喝，别光有名、 对呀、 啊、 你想雀舌它一定长得就那个样子跟雀的舌一样、 那肯定要细嫩一点， 听着就哎有意思。 那我觉得我给你个建议，你可以自己起， 还能这样，我刚想问。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期手工 DIY 嘉年华，争做非遗小小传承人。18里店桥南西北角北京传统手工艺术博物馆，咨询热线18811888913。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主要降水时段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上午。大家外出呢，请带上雨具。降雨时段出行应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预计明天的早高峰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请您合理的安排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城中联络线方面车比较多的地方，什刹海周边鼓楼东大街、地安门路口东西双向，还有地安门外大街的交道口大街南北双向都是持续车多，而且排队状况比较严重的。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一线，从雍和宫桥到东四路口南北双向也是车比较多的。王府井周边呢，南河沿大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台阶厂大街纯门大街的南向北，还有东单三条金鱼胡同、东安门大街以及灯市口的西街都是东西双向车辆行驶缓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有的朋友听咱们节目听得特别认真啊，有人说了说今儿的茶叫什么？没记住啊。 那叫特别认真吗？那叫泰姆益茶。 嗯，泰姆益茶，我觉得有必要再跟大家说一下 啊。 是， 有不少新的朋友刚进来。 好，那我再说说吧。这算是咱们节目的一款特色，我觉得是一个特色啊，因为这是算是我发掘出来的当地是土茶的品种，产在哪儿？ 福建的福鼎，也就是我们今天很火热的白茶的中心产区。算什么茶类？算白茶类。 嗯， 特色在哪儿？它用的是当地的土茶树的品种。这茶树的品种呢，就是土茶树，不算国家级优良品种。为什么？因为它不够高产。但是如果单论口感滋味来讲非常好，由于不够高产，它没有推广的可能性。那推广一定要推广一个比较高产的抗病虫害的品种，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规律。 嗯， 那这种品种呢就变成了农家自饮的好品种，我就自己采来自己做喝一喝，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它的风味会有比较明显的甘甜度，而且果香感非常足，和您喝到的白茶呢可能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算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算是一个趣味品种，算是一个趣味品种。您、比如说现在一逛白那个茶博会，又白茶挺多的，很多展位。那天我们带我们老太太去了嘛、看着也挺多，我们老太太跟着一块还 品了一下。 对对对，也煞有介事的咂摸了咂摸。 后来觉得还是花茶吧、哎、 那没听说过。那是你啊，我们不这么想啊。但是这种茶呢就算是个趣味品种，因为它很小众，相对来讲呢也没有量，它也不会有量，它是一种自饮的小众品种嘛，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小特色。那说这种茶呢是白茶，那跟白茶一样，我听说了白茶一年茶，三年要七年保。您别以为真的一二一三七那是重要年份，我说了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个概数，就是说它这茶会越存越好，而且可以久存。那今天的这款 Time 一茶仍然是可以存的品种，而且存完了之后风味有所不同。 嗯，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有16年到17年的，您可以试试不一样的味道。 嗯，好，在此呢也要跟更多的听众朋友说，因为今天我们换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茶叶呢叫 Time 一茶，但是呢原来发关键词，这次呢我们改成关键词就是机器人了。然后机器人会直接跟您联系。这儿呢有几位听众朋友要跟这几位说非常的抱歉。神采飞扬就说了，各位机器人好、啊、说那个我这链接找不着啊，说我是一个老人，好不容易熟悉了原来的方式了，能不能简单的再说说？哎呀，真的非常的抱歉，您千万别着急，您就发机器人这三个字。 您看到一个二维码，然后扫那个二维码，您就会加机器人为好朋友了。 对， 嗯， 那可能人又说了，那我看到这二维码了，我怎么加他呀？ 识别图中二维码，长按，长按， 啊、 不松手。 哎，看见这二维码了，就一直摁着它。 对对对，确实抱歉，因为今天呢，跟您说实话，因为是系统有一些调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那种方式让您能够分享到今天的茶。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也是特别辛苦今天的机器人，因为分享茶想要茶的朋友们非常多，所以每个都加他的微信呢，可能同一时间加微信好友的数量过多，是不是容易死机或者发不出去啊？因为看到不止一个朋友说，哎，发送失败，发送失败，这怎么回事？这个您别着急，慢慢来，反正呢，就是在今天啊。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先发机器人儿，看到了图中那二维码，您直接长按着那二维码，它就会从底下蹦出来，有这个什么发送二维码啊，识别图中二维码，哎，点这识别图中二维码，有一个就说是不是要添加这孩子为好友，您就添加这孩子为好友，这就是我们的机器人。 是， 然后呢，您如果发了消息他没理您，您先别着急，他是一个一个给咱们的听众朋友进行服务的。 对， 所以您别着急，慢慢来啊。 嗯，比如说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就是操作过于频繁， 哎， 啊，死活加不上， 哎， 让你稍后再试，这都是有可能。 这都是立秋给大家一个小惊喜。 嚯！ 当然以后就是我们正在调整当中，大家不要着急。 是的，是的，是的。 嗯， 但是我还真听机器人聊过 啊， 他就说咱们的听众朋友里边有一部分是相对来讲年长一点， 一定 是是是， 因为咱们的节目都学会了使智能手机了。 嚯！ 所以刚才不是说跟大家说非常的抱歉吗？ 真确实是确实挺抱歉的。 对对对对对， 来吧。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主题，除了跟大家分享 Time 一茶啊，您发送关键词机器人这几个字啊，您跟机器人单聊。 嗯，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马上再过小一个来月吧，可能都不到一个来月，一个月吧，那就该到8月15了。 嗯， 到那个时候走亲访友啊，看看长辈啊，师长啊， 带点茶。刚才小胖又出了一个新点子，说带点那名字起的特别好的、特别有趣的。正好把茶拿去给师长的时候，也简单的跟师长说，哎，我这个茶是什么什么，跟您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相信长辈应该也会很开心，并不是说那老几样，那个我给您的这龙井、我给您这铁观音， 对 啊，大红袍，哎呀，一说雀舌，哎，有点意思啊，花茶，哎呀，有点意思， 主要是花茶有点意思，图穷匕首现了， 来说点名字起的特别有趣的。 那这泰姆一茶算不算一个 啊？这 算一个， 这还 可以算了， 这当然算一个了、应该是这么说啊， 有说头 啊，有说头，就是说名字呢它就是一种谈资，然后我们喝茶的过程之中聊名字，谈到了背后的文化，或者说这个茶的风土人情。这喝茶有的时候你喝的是一种风土人情，哎，一提到这茶说这是潮州的，哎呦，这老人说了，说当年85年的时候我去过一趟潮州，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他就容易联想起来，你吃着当地东西喝着当地东西，他就联想起当地这事儿来了，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也很好。那茶的名称上面呢，你看给我出这难题，我说你给老人送个鸭屎香，你看这多好，老人一看就惊了，说这什么呀，这是你得给解释啊，但是一泡就有意思了。就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吧，前两天我给一个老人送茶，这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位剧作家啊，这叫张永和先生，这个80多了，给老头寄几份茶去， 就是打游戏那位是吧？ 啊，不是那位啊，那我单独给你链接，那两码事、 好的， 张先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位编剧啊，编过这个京剧《风雨同仁堂》啊，很著名了，80多岁了，哎，我给他寄茶，我专挑了几样比较有特别性的， 比如说 名字呀、还是 这名字，第一个。在咱监狱说过的柏柳贡梅， 贡梅 啊，贡梅、哎，老头一看这怎么意思，再有一个时迁奇枪、 哦，这个咱们好像也分享 过，就是嘛，就是嘛，就是一个是绿茶一个是白茶，我又给拿了一单丛，你老头老北京，你专喝花茶、喝的是最多， 你看 啊，他们说你心份儿的行我得给他换换口味、哎，人说了这是既新奇又有趣，确实是这样。哎，这就是有意思的点，引起了我的兴趣了。您说花茶，比如说啊，高级花茶、特级花茶，它不都是花茶？不是说这不好，但是您呢，老人有的时候啊也是这样，他不容易接触到很新鲜的东西。那咱们作为年轻人，作为晚辈呢，我给他介绍这东西，哎，他可能也会有一个点，就给我换换口味，换换脑筋，包括吃东西。你要是听老人的，就是那几件儿。就是那几家店，他就爱吃那几个老口味、老字号。 人习惯了， 他习惯了，他也没有这信息量，他不知道他在选出什么来呢。比如咱们说在外边吃了一家不错的，觉得这口感呀，包括这个口味的程度啊，都比较适合老人，带着一块去，他也是个换心情，他道理是一样的，对不对？ 那当然，你想插一句，像老人说他本身习惯吃哪口，你要带他一块出去，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比如说哈，带着老头老太。吃日料呗，生鲜，多好。 那不行，那 对吧？ 这个就我刚才说，我们得口感和这感觉还得适合得住，也得咬得动，也得消化得了。哎，这都得考虑进去。哎，但是有点形式感呢，啊，或者说不管是这个餐厅的造型啊、服务啊、菜色呀、摆盘啊、 价位呀， 哎，这你价位就告诉人家呗，你就别让人看见，别看见单子都没事儿，你知道吗？一看单子血压上来，这就坏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换心情，所以我建议送茶是这道理，送新鲜劲儿，送个新鲜劲儿、是吧？包括咱们听众朋友很多也是这样， 哎，但是啊，你刚刚说了啊，说那个我换一种茶类。口味上给他一点新鲜，但有的老人吧，确实，对吧？人习惯了80多年了，对吧？我都喝这茶，你突然让我一换，我可能很难接受。我就爱喝花茶，花茶里边也有名字好听的，碧潭飘雪， 对吧？ 对吧？一剪梅，对不对？ 那一剪梅是哪个？你回头给我来一个。 你不是说名字可以自己起吗？ 啊，对，那你有个寓意就能说得明白就行了。 一剪梅嘛， 就小袋一搅开一泡就没了。 哎， 说的跟我起的 袋儿泡嘛， 好喝，对吧？你一搅开，香气四溢，一喝一喝，喝喝喝就没了。 哎，我 上瘾， 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叫一剪梅，这多好，一剪它就没了。哎， 就跟 搁办公室 太不耐喝 了， 就跟我 看看就没了。 就跟我一好朋友说新开饭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饭馆名字起得很重要， 嗯， 我说要不然你就起得完全让人听不懂你是吃什么的， 嗯， 要不然你就起得特地气，或者说你这南方馆子还是北方馆子呀，对吧？你要在北方开南方开起的这名字还不一样。后来他跟我说，白总，我北方开呀，啊，以快餐为主。我说简单了， 嗯， 起名叫脆丁克， 好名字呀。 对呀，后来他说 好写， 后来他说那什么意思？我说去猜丁壳呗，谁输谁结呗， 哦， 多好。 对对对，这字儿怎么写呀？ 我不会啊。 确实是联想输入法估计没有。 对呀，你想我坐公共汽车回家路上老路过一家小店， 嗯， 那家店我看了好几次，就特别认真的看了好几次，最后琢磨琢磨，哦，琢磨出来了他起的那个店名。但是他是卖那个就是登山啊，或者说那个徒步的那些用具的那么店，人起的名字叫麻呢， 嗯， 哦，这也 挺 有意思的。 为什么叫麻呢？没理解。 这就北方人嘛，就类似于麻铃的麻呢， 哦， 就这个。 麻呢干嘛呢？ 哦， 哎，这前两天也是有一朋友要开店，我说你做什么呢？做海鲜， 嗯， 小海鲜。我说哦，我说那个，那你准备起什么名字呀？ 鲜死你，多好。 他想的就是更怎么说呢？ 更雅一点， 也不雅，更俗一些啊。 嗯， 比如说什么，他说威海一家亲行不行？我， 哦， 说弄的全是威海那边的海鲜嘛， 嗯， 威海一家亲。我说差点意思。我说这样，你叫威震天好。 天 对，然后我说你那个，因为他的那个海鲜啊，有一个特色， 嗯， 就是。我们去吃海鲜不都上面有那个冰碴什么的， 哦， 他一开始也给你放一大冰块， 嗯， 放到大冰块里边呢，底下类似于他是叫什么什么泉水的冰块啊什么的， 哦， 先开火，开火之后呢， 嗯， 那些上边的肉片你是可以放在那上边直接吃， 哦， 吃完了之后呢，底下有那个鸡完了那个一加热，冰块哗化了之后，又把这鸡等于是同时冰的同时又给炖了， 嗯。 我说你真是冰镇的威震天，多好啊！括弧威海小海鲜，要别人不懂， 你怎么不打个破折号啊你？ 后来让他给 pass 了 啊。 嗯 嗯，行，咱们今儿说茶的名字， 这不挨着，这里边都是啊。 不是，就想起这茶 啊，是是是是是， 瞎聊嘛 啊，对对对，这个说到哪儿了？问题是？ 没事重新说吧。 好嘞， 就是起名那问题。 你是真不爱惜我的劳动力。 其实 主要是他刚才想这么多吃的东西，他饿的。他 就是你这威震天真是有点意思。 说到不同茶类里边也有好听的名字，比如说花茶碧潭飘雪，也不一定说是特级花茶， 哦， 高级花茶。 小胖刚才起的一剪梅， 一剪梅， 哦，对对，一剪梅， 哎， 对吧？ 杨白劳， 我这灰意呢，这是啊。 啊， 是这茶名里边的，我认为啊，还是要有点特色，要不然你走个美。要不然你走个土，要不然你走个怪，反正你占一条。 嗯， 走美的就多了。你比如刚才我叫这贡梅，贡梅就挺美，贡梅、寿梅都属于美，是吧？听着就雅戏吉祥，这就是一大类。 嗯， 再有你走个土也行，嗯， 就是接地气一点儿， 哎，对不对啊？ 嗯 啊，那这种就很多了，什么鸡笼龛呐、狗骨脑啊，这类似于的这个啊，就是大量的这牲畜类的上来以后，你这个整个这个。接地气的感觉就上来了， 嗯，但是我跟你说起名字呀，当然现在就是百花齐放了， 嗯， 我相信原来尤其是给茶叶起名字，人肯定就会觉得如果起得太接地气，比如说类似于你刚才说什么狗骨脑啊、鸭屎香这些，人家可能就会觉得第一不美， 嗯， 第二吧就觉得这个档次不够高， 嗯， 不像那些哦，一叫起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就显得哟好高级的， 嗯， 不一样。 但是到今天为止，你看这些名字都很好，这些茶种类也都不错， 嗯， 哎，那为什么呢？符合传播学的原理，它就容易让人记得住。这是先说第一点， 嗯， 咱不就为让人记住吗？反而叫那个美的名字不容易记住，不容易记住，毛尖儿啊、毛峰啊、寿梅啊、贡梅啊，以前还有真梅啊。啊，西梅啊都有，你这名字慢慢往下淘汰，为什么呢？辨识度不够，辨识度不够。你看以前我收藏的这种老的茶店的这种茶单上都有嘛，它就这儿都有什么经营项目，它都有很多，不也慢慢的就往下走的，也有这原因。你包括普洱茶，你说那冰岛， 冰岛是个村子的名字，以前叫冰岛，听着挺难听的吧，有高人呢，高人一改叫冰岛，这行了，还洋气了，你听着、 啊、欧洲口味。 哎，对对，要不其实他有那茶都不至于倒闭这国家啊。就是你说他好不好，我认为茶好是一方面，名字起得好、 嗯、 耳熟能详，朗朗上口，便于传播，他就变好。 哎、 啊，这肯定。 说到这个冰岛啊，刚刚还真有一位朋友在问，说想让你介绍一下这个冰岛普 古树普洱茶， 没那么多啊。冰岛生普， 嗯， 说说这是什么茶？老丈人给了二斤 啊， 喝着口感凉飕飕的。 嚯、哦，给了二斤呢， 嗯， 但是亲姑爷 女婿多好 啊，那是亲姑爷。是这样的啊，这个冰岛呢是这些年比较兴起的一个普洱的小山头的名字。它其实不是个山头，是个村儿。这村儿叫冰岛。刚才我给您介绍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叫冰岛。这是以前，就是甲乙丙丁那个丙，就叫冰岛。那后来为了美化这名字，就叫它冰岛。这个村儿现在很著名，茶叶尤其是生普做的很多，而且卖的价格很贵。如果真是正冰岛，就是很正产区的，我不论它优劣啊，就是说它产地只要够正，能值多少钱呢？反正您那二斤呢是不少值钱，得是个五位数往上走 啊！ 真的？ 那肯定是，如果是正冰岛的话，我说是如果是正冰岛，他就是说我给您介绍什么意思？他现在有这价码，有这行市，现在够得上。说这冰岛茶为什么贵呢？当然这里边有一定的炒作的成分，我得实话实说。但是有一点的吸引人的是什么呢？你看一般的普洱茶生普，我跟您讲、 嗯、 一定要长期陈化之后会比较好喝。 嗯， 这冰岛这地儿呢，这特点就是当年喝或者隔年喝呢，它就比较轻柔、 哦、 啊，它没有特别的浓烈，它就比较适宜现在的这种饮用方式。我这么讲您就理解了，现在人没这耐心烦，他等不了这么长时间、 嗯、 那好，喝新茶喝生茶，我这就柔，我这没有别的产区那么霸、 哦、 那么烈，新的就挺好喝。哎，人家有一出奇制胜的点，说放20年是不是还跟新的这么好喝，或者比新的好喝，没有这种实验的数据。因为以前这茶不是单独做，它是拼料拼在里头做。冰岛兴起也就是这么些年的事儿。您说我找一30年纯料老冰岛，这很少见，是没有的，所以这都还带考。这茶的始末缘由大概的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嗯、 我先介绍给这朋友、 嗯、 老丈人给的都是好茶。 对，不过姑爷低调一点啊，这个事儿就不要跟老丈人提了。家小老丈人说啊啊，还我，快快快点！ 是我喝过怎么办？喝过，嗯，喝过得折。 我估计老爷子知道是吧、 嗯？ 这女婿太好了 哦， 赶紧的请，就别提茶的事儿啊。这我同意，你就赶紧请老太爷，赶紧去，先吃个便饭，贴贴膘，再找个地方洗洗澡。对不对？赶紧伺候着啊！哎呦，多好啊！真是，咱先进两条广告啊！我先羡慕会儿。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丁丁说了，说朋友送给我的黄山毛峰，哎呀，觉得好喝，哪能买呢？听说这是中国名茶，还获过金奖。 嗯，黄山毛峰是挺著名的茶，几次评十大名茶呢，也都把它评进去了。顾名思义呢，这前面是产地，后边是茶名，产在我们现在的安徽省黄山市啊，黄山市是个大景区喽。

哎，好嘞， 可以去游呢。 啊，那咱一个一个说啊，看您生活条件是不错，都得需要考虑去游的问题了，不像我还得考虑贴标的问题。我现在不能提肉字啊，一提就脑袋疼，就饿。跟您说说啊，是这样的，首先呢，看看您的生活的环境，比如说您吹空调多不多？您吹空调它要多的话呢，我建议您别贪凉，不是说空调那凉，是喝茶这凉。第一个，冷泡茶我不给您建议了。第二个，绿茶类的我不给您建议了。我给您建议的一个是白茶，有年份一点的乌龙茶，焙火的，或者甚至于可以喝红茶或者黑茶。尤其是您刚才又问我说我想刮刮油解解腻，那我觉得黑茶就最适合了，尤其是像六宝在这个季节还除除湿，感觉也很好。当然您说我想试试四川的边茶，安化的黑茶，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喝黑茶也注意跟您喝这碗里的绿茶不一样了，得喝有几年的，那没有喝当年的，那当年的不好喝，那品饮习惯是不一样的，得喝个三五年的吧。咱们先就最保守的说，就是说您现在喝18年，您得起码喝个像六宝的话得13年甚至往前走的好喝。 好，老虎说了啊，当然了，他说的这个我跟小胖都不太认同啊，当然可以让专业的再给他解释解释。老虎说了，我认为习惯喝茶的人，长期饮茶的人，没有瘦的，瘦人喝茶的少，是吗？ 那不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您看南方很多朋友的精瘦的，他跟喝茶，尤其是喝浓茶有一定关系。 是， 天气又比较热，消耗比较大，他就带有那种代茶饮的感觉。喝茶本身，他就一定会有降三高，或者说有帮您调整这个体态啊、肠胃的功能。但是，请注意，咱这话有后勾，你要是饿了以后管不住嘴。那咱们就没有办法了。你比如说这位是不是，他这个但他喝的茶 什么指谁呢 啊，没看见就算了，他喝的茶是不少的，真的，我给您这个证明啊，因为我们都熟悉， 下茶比较快， 下茶可快了，真的。但是他说这怎么这体重不见下去呢，那他有了饥饿感以后你得忍着呀，他不忍着他反而吃的比原来还多了，那是开胃，那这就不行了啊。 嗯， 哎，小胖，快看看，老杨 这是什么呀？ 煮的这高压锅，我觉得不，哎，有可能是排骨，也有可能是牛腱子。 哦， 反而像排骨，像排骨， 看不太清楚。 什么眼神？ 红烧一高压锅， 看不太清楚，就是瘦溜的，反正是肉，一看就 是肉，是肉，反正就不是牛腱子，就是排骨。 那是这两种差别。 哎呦， 是也受不了，受不了， 受不了，还看半天。 包括你看人这个， 怎么吃开春饼了？ 胖娃。但是人，你看吃春饼人， 哎呦， 弄这些东西怎么样？从豆芽到鸡蛋到猪头肉、肘子、 香肠、 甜面酱全有。让你说饼， 哎呀， 哎 呀，好，来说个茶的啊。哎呀，杜振说了，乌冬单丛和凤凰单丛有什么关系吗？ 乌冬单丛和凤凰单丛理论上是一种别称。凤凰是一个山脉，乌冬是其中的一个山。海拔1000米以上有个村就叫乌洞村，所以有的人把高海拔单丛茶就叫了乌洞单丛啊，是这个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好， 怎么那么高兴啊？ 没有，就因为不是说饿了吗？不是说今天贴秋膘吗？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很善意的发上来了，他们今天贴秋膘吃的什么？ 那是善意的、 你比如说像卫东啊，也是老听众，人发上来的是。牛肉加烧饼，请听重点，牛肉加烧饼， 真的是牛肉加烧饼， 牛肉里头加了一 片烧饼，你可以过来看一眼，我的天， 多好， 我看看啊，看看卫东这， 感受一下， 真的是，哦呦，那一大块， 看完了以后 还加了半个烧饼，哎呦， 怎么样？ 哎呀， 看完了以后我们就更饿了啊。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好不容易赶上立秋这节气，对不对？一年就这么一次，就当生日过了。多吃点肉， 好吧，好吧，好吧。 晚上再来一种的， 那你下礼拜怎么办呀、 啊？下礼拜怎么了？下礼拜有立秋吗？ 下礼拜不立秋，下礼拜真该过生日了。 那就过呗 啊，是 好日子， 是。 这个刘大千也在问，就是关于茶的储存的问题。 好、 啊，说这两天啊，天儿比较闷热 。 潮气比较大。 好， 那我茶打开了怎么存呢？ 是。 打开了以后是这样的，那您有没有封口啊？我的封口的意思，比如说您拿夹子夹一下，比如燕尾夹夹一下，或者您再贴一下，或者怎么样，它理论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凡是过于潮的天气，比如说我有存一批茶，或者我这一大袋茶，尽量少打开，频率降低，这是肯定的。 嗯， 所以我一直跟您说，有一部分茶拿出来，这是平时喝的，那部分茶我确定要存的，我别老摆弄它，哎，那就没事儿。说反复的开启，那一定是不好的啊，就也就是这么点事儿。但是咱北京呢，咱们也是好， 嗯、 没有那么潮， 对， 哎， 对， 也还利于它转化吧，就想着是。 对，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发来了成功购买的消息了，神采飞扬就说已经成功了啊，但是还有好多朋友也在发说现在为什么添加不进去啊？添加了之后呢，为什么没人理我？您别着急，因为今天呢，咱们这个、换了一种方式，也是迫不得已换了一种方式。我们正在寻求更好、更简便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毕竟是一个转换期，也请大家理解。但是保证就这一期节目是这样的。 嗯， 但是您往好处想，平时加不着这个机器人的微信，对不对？今天通过这个还能加一微信，聊一机器人朋友，多牛啊！是不是？ 这还真是挺资深的一机器人造出来 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多少年了是吧？ 啊，有些年， 有年份了， 有年份了， 有年份了，就是没更新换代过， 陈年的了。 对，所以操作呢稍微慢了点，你慢慢来啊。这是 1.0 级别的、啊， 不过加了有好处， 有好处， 对吧？比如说每周二。或者说其他，我们分享其他的时候，您可以捷速先登，先跟他艾特一下，对吧？ 哎呀， 私下先买了吧，可以吧？这个没问题吧？ 哦，这都行啊。 或者咱退一步说，说我不愿意加的没关系，您今天分享完了直接拉黑， 删了他， 没问题嘛？ 他比他狠，他说删了就够巧，这说的是拉黑，得多大仇啊？这得我们机器人怎么了呢？这是， 来，这机器人忙着呢， 忙极了， 累的手都瘦了 啊！ 来看看笑笑骂的啊，他说08年的普洱茶存放条件好。还能喝吗？ 那当然能喝了，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可以继续存， 也可以继续存。但是我建议您要不是为升值五六的呢，现在就可以喝了。我都没问您生熟是为什么呢？即使是生茶，您的08年到18年也是可以喝了，也是可以喝。我建议啊，咱得享用，得享受它。怎么那么高兴啊？这都 特别好。也有人开始给我们发视频了 啊！ 哎呀，有一个白发老爷子啊，看不出来是老爷子还是年轻人，秃了顶的年轻人啊。今天不是要吃肉吗？由于某些人原因没有肉，拿那个葱啊，摆了一个肉字儿，放在馒头中间 哦， 一夹也算是馍夹肉了。 是是是， 嗯， 反正这都是气我们的， 是是 都是气我们的。 对对对， 没事啊， 这赛夹馍、 嗯、是。我们也要谢谢更多的朋友发类似这种美食的照片啊。可以来得更猛烈一点， 是 问题。 易King问了，我血压低能喝绿茶吗？ 嗯，少喝少喝。尤其是呢您的这种情况，一个要适量，一个浓淡适宜，稍微淡一点。再有一个，这是我格外给您的建议，时间也很重要。您这血压低，以我的经验，它都不是全天性血压低。 嗯， 有的时候它是比如说一早上起来容易低，有的这位呢一到下午容易低。还有呢是晚饭后晚饭前都有，您看您是哪种，您要避开这种情况啊。茶呢是好东西，在一定的前提之下，我建议您能喝一点是喝一点，增加乐趣，同时它是有益的饮品、 嗯、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咱走到哪儿都说这话，到全世界各国禁酒的我见过，禁茶的没见过。 嗯， 咱就这么想这问题，它有道理、嗯、这里头肯定 对。嗯，没完呢，人家脾胃虚能喝绿茶吗？ 这一位朋友啊， 对 啊，叶凡，那脾胃虚的话，我建议您不喝绿茶了，咱们要喝发酵度高一点的，比如 红茶、 乌龙茶 啊，乌龙茶、 乌龙茶，包括焙火茶。嗯、再有，我跟您讲，也是这道理，黑茶。我为什么一直不厌其烦的讲呢？因为咱们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就是花茶、绿茶接触的多，所以咱一喝这种茶喝不了，咱有一个自己判断，我不适合喝茶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中国茶的种类很多，工艺也各不相同。 嗯， 那您换着样的喝，它有的性质就不同了。茶的制作呀，就是比如说红茶工艺、乌龙茶工艺、黑茶工艺，像什么呢？我给您做一类比，像中药的炮制，像中药的炮制，它有生姜有熟姜。那大夫写的时候是标明的，您用生姜片还是用炮制过的熟姜，它的药性就不同了，它会有变化。经过这种处理，茶也是一个道理。 来看一下明媚的问题， 他说问一下多宝宝，喜杯有面寸的苦荞茶喝着能解油腻吗？ 哎，这苦荞茶喝着得有一定解油腻的作用。喜杯有面寸的是一种，你看我模仿能力是很强的啊，听众朋友们。还有一种呢，四川也产这苦荞，四川贵州都有这苦荞，种植完了泡饮。不是不能喝，但是它跟茶两回事儿。我还没见过喝苦荞茶上瘾的呢。 嗯， 没有，它没有那种感觉，它是一种功能性饮品吧， 对对对， 这么讲好不好？ 嗯，小鱼说了，北京哪儿可以买到还不错的白茶或者是黑茶？ 啊，就我给您的建议呢，一个是专卖店比较少的话，上网上看看大牌子好一点。 嗯， 黑茶类的， 比如说呢， 中茶的。或者是什么其他，不知道您要买哪类黑茶，这还有一问题 哦， 因为那各省的那品牌不一样、 嗯、 啊，这得跟您说好。但中茶都有， 好、 看看可以，但别上那个最近特火那个不特别那什么。 最近什么火啊？ 就那个 画， 不是，就那个购物的 哦、啊， 那我昨儿刚喝了一块。 哦， 感觉 那真是够呛 啊、哦！ 那真是够呛，两位数包邮， 哦，这么贵呢？ 啊、这么贵呢？你试试 哦！ 哎，真的，我可以说出价码来吗？15元包邮，买两顶送茶刀。 哎呦， 喝掉色吗？ 肯定掉色呀！那茶有色素啊，那老掉色了呢。 主要是为了那刀 啊！是 来，咱先进两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好吃的啊，尽管的发过来 ,CHWL876。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这个没有表情的猫说了，白茶怎么我喝着是一股子那青草叶子味儿呢？你们老推荐白茶。我尝试一下，我能说好难喝吗？ 啊，它有适应与不适应吧。那我们不能说您这不对，是不是？就跟有人说喝这安化的黑茶里边啊，这时候喝出这个烤肉味来了。 嗯， 它不是，它是有烟熏 啊、哦， 它是有烟熏，它不一样工艺嘛。这得慢慢您尝试啊。我们这不敢多说，您说有青草叶子味就有啊。它是一种比较清醒的味道，但是如果放到年份的话是不一样的。 嗯。小妹儿，看 Lonely 发的这照片，你能分出、菜品吗？ 吃粤菜呗， 对吧？ 对吧？ 嗯， 那个，这是那个 什么饼？这糖火 烧？不是糖火烧， 这什么？ 粤菜配糖火烧？嗯， 这是那边那叫什么饼？鸡仔饼 哦， 应该是店里边自己做的鸡仔饼。 嗯嗯嗯， 是吧？这估计是叉烧包吧？ 那个是叉烧包， 对吧？ 这个就是炒茄子嘛，地三鲜。 生煎鱼头吧，这是 啊？是吗？我以为是地三鲜， 这一定是 鱼，你按着套餐，你知道吗？你那粤菜怎么能出了地三鲜呢？ 你别看那黑漆麻糊的，就说人地三鲜行吗？ 说的就是。 哎呀，哦，最后发来了一个，我们就放心了。他说：“其实我也没吃呢，啊，既然想要图片，就给你们推一下，就跟谁手机里边没有似的。我们说您现在吃什么，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让我们稍微感觉感觉。 是是是， 嗯， 来，那咱们。”最后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款茶叫太母驿茶， 哎 啊， 当然也是属于白茶了。当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方式呢跟以往不太一样， 嗯， 您就直接发机器人这几个字啊， 嗯， 然后我们机器人就会主动站出来，到在这儿呢，来我们加您为好友， 嗯， 然后咱们再分享啊，就这么简单。 你说那炸酱面跑堂呢， 别机器人也挺累 啊，也是这样 一个一个人工加。 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机器人跟更多的听众朋友建立联系， 是的是的， 这也是好的地方，确实是。 但是因为就是毕竟是一个人给您进行服务， 您得理解， 所以有怠慢的地儿，让您可能等的时间长，一定请求您的原谅啊。这个最后两个问题，一个是 F 说的，哎，白茶是能喝出甜味儿是吧？ 那可是。是没错，是能喝出甜味儿， 哦哦， 还特有的一种甜，因为白茶的茶底的问题，它的那个茶性品种就是单独有一个甜， 嗯， 我说的是福鼎， 嗯， 就是福鼎白茶啊。 嗯，这个随便也说了，说茶和中药有冲突吗？就咱都知道说那个你喝药的时候啊，你不得拿水顺服吗？但是你不能喝茶，这个药效可就减了。那中药呢？ 嗯，两回事。你首先来讲，在中药里边有一部分它会标明，比如说包括蜜丸，在以前来讲都是茶水送服， 嗯， 它专门要标这个，那就是说它有效果， 嗯， 那这是一种。有一些有冲突的，那叫您遵医嘱单说，但是据我所知这种并不是很多。 嗯， 您说我实在有这冲突，不至于说我现在这段时间喝中药我都不喝茶，我也喝中药，但是我不会这样， 哦， 我可能隔俩仨小时不喝， 嗯， 那往下消化消化下去，我就该喝我就喝了，我不喝我这病该加重了，我老喝茶了，我这天天不喝多难受， 哦， 那我肯定有这打破我生活习惯，这我受不了啊。 哎，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气，你晚上这喝什么茶？ 那得取决我晚上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肘子。 肘子刚吃完了， 他早上吃过， 可能晚上炖五花肉。 肘， 我 许是啊， 哎，差不多行了啊。 因为他买了一个肘子，买了一块五花肉，我是这么考虑的，他那还不得把五花肉炖了？ 哎呦， 嗯， 世上只有妈妈。 你也没吃啊？你可以吃，这回是刚来的，可以吃。那吃完了就， 哎呀，真好 啊， 嗯！哎，那像这种吃了油腻的，是不是就比如说啊？今天晚上怎么不得吃一顿呢？ 嗯， 像我们都已经饿成这样， 嗯，都饿精了。 我吃完了之后，嗯，我是立马喝点这普洱会舒服点呢，还是 吃完之后两个小时之内，我不建议您喝茶， 哦， 啊，我建议您的胃液先起来消化消化， 就是先吸收一下。 那当然先吸收一下，不要稀释您的胃液。哎，咱们老北京话说，您觉得气得慌， 嗯， 吃完了觉得气得慌。两个小时以后，我建议您喝一点茶。 嗯， 喝一点茶，一个是把口腔里油腻的感觉啊， 嗯， 清理清理， 嗯， 另一方面呢，喝一点茶确实又梳理一下肠胃， 嗯， 啊，就没问题的。喝一款，你别跟我学，我喝的多，我到晚上回去还得喝两到三种呢。 哦， 嗯， 行，来，小星星说，哎，大悬臂小悬臂什么意思？ 大悬臂小悬臂是上回那个茶饼吗？那个您还记得吗？我说那是黄庭坚的诗里边，当时赞颂我们这个宋代宫廷里边的龙团凤饼，用了这么一个词儿，悬臂嘛，臂就是美玉的意思嘛。所以上两周吧，给您分享的那个茶饼，我起了这个名字， 嗯， 但是我又跟您说了，您还记得吗？我说您看我那名字是个土字底， 嗯， 哎，为什么呢？就为了接这地气，咱不能跟人家那个玉字底那比，人家古人那个咱哪能比呀， 嗯， 咱得自谦一把， 嗯， 我让他一点儿， 嗯， 哎，咱得差一点儿 啊， 哦，哎，是这么想的。 而且这个名字实际上也是多宝宝自己给起的， 哎，是我起的，是我起的， 对对对对， 寿眉大悬臂嘛， 哎，嗯，哎，你差不多行了， 干嘛钻那屏幕里头了？ 啊，人家发的一看就是江浙菜嘛。 对，我看他不是他盘子上有哪个地儿的，我看了半天， 啊， 也没看清楚， 照的不清楚。 结果人家直接发了，说我现在就在朝阳门联合大厦5层红辣椒啊，菜点的不错，生煎包也还不错啊， 嗯， 这鱼看着也挺鲜美的。 哎呀， 哎呀，行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啊，可以了，我认为可以了， 能早散咱就早散吧。 啊， 你晚上吃什么呀？ 晚上吃那个就还是买个肘子呗， 是肘子加烧饼是吧？ 肘子，烧饼加肘子， 把肘子拉开一个缝儿，把烧饼搁进去。 对， 哎， 为了解解腻，有可能会自己再做个酸辣汤什么， 啊， 喝一喝啊， 那不更下饭？ 就为了多吃点啊。 嗯